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十四，汉纪十六，孝昭皇帝下。元平元年春二月，诏减口腹钱十三。夏四月癸未，帝崩于未央宫无嗣，使五弟子独有广陵王须。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，咸持广陵王。王本以行师道，先帝所不用，广内不自安。郎有上书言：周太王废太伯立王祭，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，唯在所宜，虽废长立少可也，广陵王不可以成宗庙。言何光义？光以其书是丞相长等，擢郎为九江太守。即日承皇后诏，遣行大鸿胪是少府乐丞、宗正德、光禄大夫及中郎将立翰迎昌邑王贺，承七圣传诣长安邸。光佑白皇后，喜右将军安氏为车骑将军。贺昌邑哀王之子也，在国素狂纵，动作无节。武帝之丧，贺游猎不止，常游方宇，不半日驰二百里。中尉琅琊王吉上书谏曰：大王不好书数而乐逸游，平视准贤，驰骋不止，口倦乎叱咤，手苦于垂佩，身劳乎车舆，朝则冒雾露，昼则披尘埃，夏则为大暑之所曝炙，冬则为风寒之所掩薄，硕以软脆之玉体，反勤劳之繁毒，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，又非所以尽仁义之隆也。夫广厦之下，细毡之上，名师居前，劝颂在后，上论唐虞之际，下及殷周之盛，考仁圣之风，习治国之道，心心眼发愤忘食，日心觉得，其乐岂贤绝之间哉？修则俯仰屈身以力行，进退不屈以时下，悉心吐故以炼脏，专意积精以事神，予以养生，岂不长哉？大王常留意如此，则心有尧舜之志，体有乔松之寿，每生广誉，登而上闻，则福禄其真而社稷安矣。皇帝仁圣，至今思慕未待，于公馆右持义烈之乐未有所幸。大王以夙夜念慈以成圣意，诸侯骨肉莫亲大王，大王于蜀则子也，于魏则臣也，一身而二任之则家焉。恩爱行义，先界有不惧者，予以上闻，非享国之福也。王乃下令曰：寡人造行不能无惰，中尉慎终，硕辅无过，使业者千秋，赐中尉牛肉五百斤，酒五担，服五束，其后复放纵自若。郎中令山阳公遂忠厚刚毅，有大节，内见政于王，外则副相，引经义陈祸福，至于涕泣，简简无以面赐王过。王至掩耳齐走，曰：郎中令善愧人。王常久与邹奴宰人游戏饮食，赏赐无度，遂入见王，涕泣西行， 左右侍御皆出涕。王曰：“郎中令何谓哭？”遂曰：“臣痛社稷危也，愿赐清闲结余。”王必左右，遂曰：“大王之交西王所以为无道王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臣闻交西王有于臣侯德，王所为拟于桀纣也，德以为尧舜也。王越其产于常与秦楚，为德所言以至于是。今大王亲近群小，见自邪恶所袭，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。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居，坐则诵诗书，立则习礼容，以有益。”王许之，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，居数日，王皆逐去安等。王常见大白犬，仅以下四人，冠方山冠而无尾，以问公遂。遂曰：“此天界言在侧者，尽冠狗也，去之则存，不去则亡矣。”后又闻人声曰：“熊。”视而见大熊，左右莫见，以问遂。遂曰：“熊山野之兽，而来入宫室，王独见之，此天界大王，恐宫室将空，危亡相也。”王仰天而叹曰：“不祥何谓朔来？”遂叩头曰：“臣不敢隐忠，朔言危亡之戒，大王不悦。夫国之存亡，岂在臣言哉？愿王内自魁夺。”大王诵诗350篇，人事夹，王道背。王之所行，众诗1篇何等也？大王未为诸侯王，行污于庶人，以存难，以亡易，以深察之。后又血污王坐席，王问遂，遂叫然嚎曰：“公空不久，妖降朔至，血者阴幽象也，宜未甚自省。”王终不改节。即征书至，夜漏未尽一刻，以火发书。其日中，王发不时至定陶，行135里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。王即奏书借王曰：“臣闻高宗亮阴3年不言，今大王以丧事征，以日夜哭泣悲哀而已，甚无有所发。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，天下莫不闻，是孝武皇帝20余年未尝有过。先帝弃群臣主以天下，即幼孤焉。大将军抱持幼军襁褓之中，布政失教，海内厌然，虽周公伊尹，无以加也。今地崩无嗣，大将军为思可以奉宗庙者，攀援而立大王，其仁厚岂有量哉？臣愿大王视之敬之，正事以听之。大王垂拱南面而已，愿留意常以为念。”王至济阳，求长明基，盗买鸡竹杖，过红农，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，使者以让向安乐。安乐告公遂，遂入问王。王曰：“无有。”遂曰：“即无有，何爱一善以毁行义？请收主力以兼撒大王。” 及左善属卫士长刑法。王到坝上，大红炉交营，邹凤胜于车，王使受成玉，郎中令遂参胜，且至广明东都门，遂曰：“李奔丧望见国都哭，此长安东郭门也。”王曰：“我亦痛，不能哭。”至城门，遂复言。王曰：“城门与郭门等耳。”且至未央宫东阙，遂曰：“昌邑帐在市阙外驰道北，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，马足未至数步。”大王一下车，向阙西面伏哭，尽哀止。王曰：“诺。”道哭如仪。六月丙寅，王受皇帝喜寿，袭尊号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壬申，葬孝昭皇帝于平陵。昌邑王季历淫戏无度，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，往往超擢拜官。向安乐前长乐卫尉公遂见安乐，流涕谓曰：“王立为天子，日益骄逸，见之不复听，今哀痛未尽，日与近臣饮酒作乐，斗虎豹，找皮宣车久留，驱驰东西，所为被盗，古至宽，大臣有隐退，今去不得，佯狂恐之，身死为世禄，奈何？君陛下故相宜即见证。”王莽轻盈之始，即西街东可五六尺，以屋板瓦覆之，以问遂。遂曰：“陛下之事不云乎？盈盈轻盈止于藩，慨替君子无信谗言。陛下左侧谗人众多，如是轻盈勿矣。宜尽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，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余，必有凶咎。愿鬼祸为福，皆放逐之，臣当先逐矣。”王不听。太仆丞河东张敞上书谏曰：“孝昭皇帝早崩无嗣，大臣忧惧，选贤圣成宗庙，东迎之日，唯恐蜀车之行迟。今天子已盛年初即位，天下莫不拭目倾耳，观化听风。国府大臣未褒，而昌邑小辇先迁，此过之大者也。”王不听。大将军光忧闷，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。延年曰：“将军为国柱石，审此人不可，何不见白太后，更选贤而立之？”光曰：“今欲如是，如古常有此否？”延年曰：“伊尹相因废太甲以安宗庙，后世称其中，将军若能行此，以汉之伊尹也。”光乃引延年几世中，因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。王出游，光禄大夫鲁国夏侯胜当胜于前谏曰：“天久阴而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，陛下出欲何之？”王怒，谓胜为妖言，复以主力。立白获光，光不举法。光让安氏以为谢语，安氏实不言，乃召问胜。胜对言，在弘范传曰：“ 皇之不及，绝伐长阴，实则有下人伐上者，勿察察言，故云臣下有谋。光安氏大惊，以此益众经术士。侍中傅家朔进见王毅，傅家细谕光安氏既定义，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。敞惊惧，不知所言，汗出浃背，徒唯唯而已。延年起至更衣，敞夫人俱从东厢谓敞曰：此国大事，今大将军意已定，使九卿来报君侯，君侯不及应，与大将军同心，有与无绝，先示诸矣。延年从更衣还，敞夫人与延年参与许诺，请奉大将军教令。癸巳，光召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担、大夫、博士会议未央宫。光曰：昌邑王性昏乱，恐危社稷，如何？群臣皆惊愕失色，莫敢发言，但唯唯而已。田延年前离席暗谏曰：先帝主将军以幼孤，即将军以天下，以将军忠贤，能安刘氏也。今群下鼎沸，社稷将倾，且汉之传世常为孝者，以常有天下，令宗庙血食也。如汉家绝嗣，将军虽死，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？今日之意不得选种，群臣后应者，臣请见斩之。光谢曰：九卿则光是也，天下汹汹不安，光当受难。于是义者皆叩头曰：万幸之命在于将军，为大将军令。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，据臣昌邑王不可以成宗庙状。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成明殿，召诸进门，无纳昌邑群臣。王入朝太后还，承辇欲归温室，中黄门患者各持门扇，王入门闭，昌邑群臣不得入。王曰：何谓？大将军跪曰：有皇太后诏，无纳昌邑群臣。王曰：徐之，何乃惊人如是？光使进驱出昌邑群臣，至金马门外。车骑将军安氏将羽林骑收复二百余人，接送廷尉赵玉，令故昭帝侍中忠臣侍守王。光斥左右：谨肃位，足有误故自裁，令我负天下，有杀主名。王尚未自知当废，谓左右：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，而大将军尽戏之乎？请之。有太后诏赵王。王闻诏亦恐，乃曰：我安得罪而召我哉？太后披诸儒，圣服坐五丈中，侍御数百人皆持兵，七门武士必己陈列殿下。群臣以次上殿，召昌邑王伏前听诏。光与群臣联名奏王，尚书令读奏曰：丞相陈长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，孝昭皇帝早弃天下，遣使征昌邑王典丧，伏斩崔，无悲哀之心，废礼义，居道上不素食，使从官掠女子在衣车， 纳所居撰设，使至夜见立为皇太子，常私买鸡豚以食，受皇帝信喜，行喜大行前，就赐发喜不封。从官更持节，引纳昌邑从官邹宰官奴200余人，常与居禁榻内熬戏。为书曰：皇帝问侍中君卿，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1000斤，赐君卿取17。大行在前殿，发乐府乐器，引纳昌邑乐人击鼓歌吹，作排昌，召纳太医宗庙乐人悉奏众乐，驾法驾驱驰北宫贵宫，弄至斗虎，召皇太后御小马车，使官奴祭圣游戏夜庭中，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，召夜庭令感谢言腰斩。太后曰：旨，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？王离席服，尚书令复读曰：取诸侯王列侯2000石兽及没兽黄兽，以并配昌邑郎官者免奴，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彩增赏赐所与游戏者，与从官官奴夜饮，沉湎于酒，独夜设酒宾温室，言见子夫昌邑关内侯。祖宗庙祠未举，为喜书，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元庙，称四子皇帝。受喜以来27日，使者庞武持节召诸官署，征发凡1127石，荒淫迷惑，使帝王礼义乱汉制度，臣常等朔进谏不变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。臣常等仅与博士议，皆曰：今陛下似孝昭皇帝后，行淫僻不轨，五辟之属莫大不孝，周襄王不能弑母。春秋曰：天王出居于政，由不孝出之，绝之于天下也。宗庙重于君，陛下不可以承天序，奉祖宗庙，子万姓当废。臣请有司以仪太牢具告辞高庙。皇太后诏曰：可。光令王启拜受诏。王曰：闻天子有正臣7人，虽无道不失天下。光曰：皇太后诏废，安得称天子？乃即持其手，解脱其席祖，奉上太后，福王下殿，出金马门，群臣随送。王西面拜曰：余壮不认汉室，启就胜于覆车。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，光谢曰：王行自绝于天，臣宁负王，不敢负社稷，愿王自爱，臣常不负左右。光涕泣而去。群臣奏言：古者废放之人秉于远方，不及以正，请喜王贺汉中房陵县。太后诏归贺昌邑，赐汤沐邑2000户，故王家财物皆与贺，及哀王女4人各赐汤沐邑1000户，国储为山阳郡。昌邑群臣坐在国时，不举奏王罪过，令汉朝不闻之，又不能辅道，献王大恶，皆下狱，诛杀200余人。 为中尉级，郎中令遂以中职硕见证，得简死，昆为长旦。师王氏系欲当死，致事使者则问曰：“师何以无见书？”是对曰：“臣以诗305篇朝夕受王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。至于威王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为王深沉之也。臣以305篇见，是以无见书。”使者以闻，亦得简死论。霍光以群臣奏事东宫，太后醒政，移之京庶。白令夏侯胜用尚书授太后，迁上长信少府，赐爵关内侯。初，魏太子纳鲁国使梁帝生子晋，号始皇孙。皇孙纳涿郡王夫人生子并已，号皇曾孙。皇曾孙生数月，遭巫蛊事，太子三男一女及诸妻妾皆遇害，独皇曾孙在，亦作收系郡抵御。故廷尉见鲁国丙吉受诏至巫蛊狱，即心知太子无事时，众哀皇曾孙无辜，则谨后女徒魏阳胡祖、淮阳郭征卿领儒养曾孙至贤造处，即日再省事。巫蛊事连岁不绝，武帝即来往长阳五座宫，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于是武帝遣使者分调中都官，召御戏者吴清仲，一切皆杀之。内业者令郭壤、叶道郡抵御，即闭门拒使者不纳，曰：“皇曾孙在，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”相守至天明，不得入。然还以闻，因何奏疾？武帝亦悟，曰：“天使之也，因赦天下。”郡抵御戏者，独赖疾得生。继而即位守成水儒，皇孙不当在官，使水儒遗书京兆尹，前与胡祖俱送，京兆尹不受，复还。及祖日满当去，皇孙思慕，即以思前故祖令留，与郭征卿并养数月，乃前祖去。后少内色夫白吉曰：“四皇孙无诏令，时吉得食米肉，月月以给皇曾孙。曾孙病，己不全者硕焉，即硕赤保养乳母，加至医药，是欲甚有恩惠。”即闻始梁帝有母真君及兄公，乃在皇曾孙以复之。真君年老，见孙姑甚哀之，自仰视焉。后有赵叶廷仰视，上主及宗正。时叶廷令张贺常侍立太子，思故旧恩，哀曾孙，奉养甚谨，以思前供给教书。既是，贺欲以女孙弃之。是时昭帝使冠长8尺2寸，贺帝安氏为右将军辅政，闻贺称誉皇曾孙，欲弃以女，怒曰：“曾孙乃魏太子后也，幸得以庶人衣食献官足矣，勿复言与女事。”于是贺止。 时曝氏色夫许广汉有女，贺乃置酒请广汉，酒酣，未言。曾孙体尽，下乃关内侯，可弃也。广汉许诺，明日欲闻之，怒。广汉众令人为戒，遂与曾孙，贺以家财聘之。曾孙因依以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事，受师于东海福中翁，高才好学，然亦喜游侠，斗鸡走狗，是以拒之屡屡奸邪，立志得师。朔上下诸陵，周遍三府，常困于连韶鲁中，游乐渡户之间，率常在下渡，时会朝请，设长安上官礼。及昌邑王废，霍光与张安世诸大臣亦所立，未定。丙吉奏纪光曰：“将军是孝武皇帝守襁褓之主，任天下之际，孝昭皇帝早崩无嗣，海内忧惧，欲即闻嗣主。发丧之日，以大义立后，所立非其人，复以大义废之，天下莫不服焉。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，在将军之一举，且服听于众数，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列位者，未有所闻于民间也。而遗诏所养五弟曾孙名病已，在掖庭外家者，及遣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，至今十八九矣，通经术，有美才，行安而结合，愿将军降大义，参以师归起疑，包显先使入室，令天下昭然知之，然后决定大策，天下幸甚。杜延年亦知曾孙得美，劝光安氏立焉。秋七月，光坐庭中，会丞相以下亦所立，遂复与丞相常等上奏曰：“孝武皇帝曾孙病已，年十八，师受师论语孝经，躬行节俭，慈仁爱人，可以祀孝昭皇帝后，奉承祖宗庙，子万幸，臣昧死以闻。”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光遣宗正德至曾孙家上官礼，洗沐，赐御衣。太仆以灵列车迎曾孙，就斋宗正府，更身入未央宫，见皇太后，封为阳武侯。已而群臣奏上喜寿，即皇帝位，谒高庙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。侍御史延延年合奏：“大将军光善废立主，无人臣礼，不道。”奏虽寝，然朝廷肃然静淡之。八月己巳，安平靖侯杨敞薨。九月，大赦天下，戊寅，蔡邑为丞相。初，许广汉女是皇曾孙，一岁生子氏，数月曾孙立为帝，许氏为婕妤。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亲，公卿亦更立皇后，皆心拟霍将军女亦未有言，上乃召求微时固见，大臣之旨，白立许婕妤为皇后。十一月壬子，立皇后许氏。霍光以后复广汉行人，不宜君国，遂于 乃封为昌成君。太皇太后归长乐宫，长乐宫出至屯卫。